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87集。 杜飞舟当年看似严肃老成，却很爱研究这些细节的东西。以前他们在游戏里建了一个帮会，杜飞舟那几个人就把城里的 NPC 和犄角旮旯都过了一遍。可是30年了，他也不清楚他们的爱好改没改，好在还没变。原本他上午就想问的，结果查看好友列表，老当益壮的人都没在线，大概是和家人享受假期去了。结果他看见杜飞舟上线的消息，一时犹豫不决要不要私聊，便想偶遇试试，没想到能成功。他为杜飞舟形容了一下几个 NPC。 我没接任务，在我这个视角，那些 NPC 都还在原来的地方，不过我知道墓园在哪儿，带你们去看看。 行。 几位帮主分散在城内找人，听见大佬喊他们，以为是找到了线索，便赶过来集合，结果对上一个妖族的邮件。 这位是 我朋友，他知道墓园在哪。 这里还有墓园？ 有。 一行人于是跟着他到了城内的一座荒废小院，又穿过前院来到长满杂草的后院，最后站在斑驳的墙壁前，听见他说道， 翻过去就是。 没有门？ 没有，是一块圈起来的地方。 穆家锁顿时肃然起敬，改了称呼。 大佬是怎么知道的？ 杜飞舟一指身后，示意他们抬头。众人看过去，发现是小城的神殿。 屋顶那两只鸽子雕像的位置是一个小天窗，能爬上去，站在屋顶一望，就能看见这座墓园。 这好好的，谁爬屋顶呢？穆家锁几人先是沉默，接着一拍大腿。 操，鸽子！ 怎么？ 听说内测就是卡在了这一关。 那些大佬先是把妖域翻了一遍，找到了和药师相关的线索，然后找到药师本人，开始配药方。这虽然不像灵怀里小作精占卜师那么一关难缠，但也耗费了不少时间。等他们辛辛苦苦拿着配好的药去找狼，就发现狼不见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人们只隐约听过一句鸽子能引领正确的方向之类的话。大佬们就是卡在了找鸽子上，直到内测结束都没有打完。飞星众目道， 原来这就是找鸽子，系统怎么不给咱们一点提示呢？ 隐藏剧情难是难，但都会给线索。他们既然能刷出新的任务条，按理说也应该会给他们提示的。 有，你们看看地面和墙。 众人仔细看了看，至少发现了四处血痕，其中一处就高高挂在墙头上，想来他们亲眼看见了 NPC 追狼的过程，因此也就没有鸽子指引一说。他们对此很服气，把墙根的梯子搬过来，爬上墙头一看，见几个 NPC 就站在一座墓碑前，身上血淋淋的，显然是被狼咬的。死妈的那位对着墓碑嚎啕大哭，撕心裂肺。 妈，你放心，我一定把那头狼抓来给你陪葬。 真行，非得等到他们冒头了再哭。 早这么好，他们何至于找了一上午啊？他们一一翻过去，见这里共有十几座墓碑，也不知埋的是什么人。几人来到 NPC 的面前，发现这次终于能和他们建立对话了。对话很简单，江晨这边要带着狼走，想知道狼是往哪个方向跑的。NPC 们则想抓狼给死者陪葬，双方意见不一致。 血狼以前不疯，大概率是被人害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应该找那个罪魁祸首。 哼，好，你们把所谓的幕后黑手找出来，我就告诉你们狼往哪边跑的。 另一个 NPC 的态度比较松静，迟疑道： 我听说城外的西走村里有一位总对动物下手的巫师，不知道是不是他，你们可以去问一问。 任务条刷新，找巫师。众人很满意，正要离开，只听家属又开了口： 为了防止你们问完了不回来，我们要扣留一名人质，你们队长留下吧。 队长是江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群 NPC 按住，动弹不得。方景星几人一起回头，穆家所想起两位大佬的风格，试探道： 这打不打？ 打打试试。 九个人便集体开仇杀，英勇无畏地冲过去和 NPC 干架。半分钟后，几个人全被 NPC 解决，扑街成了尸体。江晨看着倒在脚边的暗冥师，不客气地踢了一下，觉得舒坦了。方景行原地复活，看了他一眼，摸了把头，在他拍开前收回手： 老实待着吧，等着我来救你。 白龙谷几个人很是欣慰，除了坐腿上那次，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见暗冥师对人家动手动脚。 可喜可贺，开窍了呀。 他们斗志高昂地跟着大佬走了。他们一走， NPC 就放开了人质。江晨来回溜达两步，见 NPC 没管他，便试着摸上梯子，见他们齐齐看过来，于是放弃，走到新建的墓碑面，想瞅瞅他妈叫什么名字。杜飞舟刚刚同样跟着他们翻了墙，留在这里没有走。他见状也到了墓前，低头看了两眼，突然蹲下摸了摸一脚的血痕。江晨打量一下，是一个多边形符号。 月辉组织。 什么？ 八世纪世界 BOSS 月辉。 干什么呢？ 你没打过。 江晨睁眼说瞎话。 可能打过吧，但不知道叫什么。 杜飞舟点头为他讲了讲。月辉是人族，他建立月辉组织，打算把妖族全变成动物为他们驱使，以此对付魔族，好成为这片大陆的主宰。不过因为太生灵涂炭，被人魔妖三族的正义之士联手剿灭，组织溃不成军，人员四散逃离，首脑月辉也不知所踪。 这就是故事背景，每次 BOSS 刷新公告就说他又出现了，请英雄们镇压。 他指着墓碑上的符号： 这是他们旗帜上印的图。 这些人其实是月辉组织的余孽。 这么说他们被血狼咬并不冤枉。 当初过血狼剧情的任务是策划没有让玩家把咬伤人的疯狼打死，而是关山洞，是不是早就在铺垫这个故事了？ 杜飞舟自从偶然发现这里有墓地，就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圈起来，现在倒是懂了。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